集正列传第六十。吉案字长如，濮阳人也。其先有宠于古之魏君，至按七世，视为卿大夫。按以赴任孝景时为太子贤马，以庄见旦。孝景帝崩，太子即位，按为业者。东岳襄公上使按往视之，不至，至无而还，报曰：“越人襄公故其俗然，不足以辱天子之使。”河内失火，延烧千余家，上使按往视之，还报曰：“家人失火，屋比延烧，不足忧也。臣过河南，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，或父子相食，臣仅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赈贫民，臣请归节，服矫治之罪。”上贤而视之，迁为荥阳令。按齿为令，并归田里。上闻，乃诏拜为中大夫，以硕妾见不得久留内，迁为东海太守。按学黄老之言，至官礼民，好清静，则诚使而任之，其志则大止而已，不苛小。按多病，卧闺阁内不出，遂于东海大治，称之。上闻，诏以为主角都尉，列于九卿，志务在无为而已，宏大体，不拘文法。按为人性具，少礼，面折，不能容人之过，合己者善待之，不合己者不能忍见，是亦以此不复焉。然好学，游侠，任气节，内行修洁，好直谏，说范主之颜色，常慕傅伯袁盎之为人也，善冠夫正当时及宗正流气，亦以硕直谏，不得久居位。当世时，太后帝武安侯坟为丞相，中二千旦来拜谒，坟不为礼。然按见坟未尝拜，常依之。天子方招文学儒者，上曰无欲云云，按对曰：“陛下内多欲而外失仁义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？”上默然，怒，变色而罢朝。公卿皆为按惧，上退。谓左右曰：“甚矣，吉案之酣也。”群臣或属案，案曰：“天子至公卿辅弼之臣，宁令从于诚意，献主于不义乎？且已在其位，纵爱身，乃辱朝廷何？”案多病，病且满三月。上常赐告者硕，终不遇。最后病，庄助未请告。上曰：“吉案何如人哉？”助曰：“使案任职居官，无以于人。然至其府少主，守城艰深，招之不来，挥之不去，虽自欲奔御，亦不能夺之矣。”上曰：“然，古有社稷之臣，至如案尽之矣。”大将军卿侍中，上惧策而视之。丞相鸿思谏，上或时不观，至如案见，上不观不见也。上常坐五丈中，案前奏事，上不观，望见案，避帐中， 使人可其奏，其见敬礼如此。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，按朔质责汤于上前曰：公为正卿，上不能包先帝之功业，下不能益天下之邪心，安国富民，使灵与空虚，二者无一焉。非苦就行，放息就功，何乃取高皇帝约束分耕之为？公以此无种矣。按时与汤论议，汤便常在文身小科，按抗力首高不能屈，分发骂曰：天下为刀比利，不可以为公卿，果然必汤也，令天下众族而立，侧目而视矣。是时汉方征匈奴，招怀四夷，暗物少事，城上谏，常言与胡和亲，无起兵。上方向如数，尊公孙弘，集事亦多，利民巧弄。上分别文法，汤等朔奏绝宴以幸，而暗常毁儒，面处弘等图怀诈世志，以阿人主取容。而刀比利专身闻巧底，陷人于罪，使不得反其真，以胜为功。上欲意贵弘汤，弘汤身心极暗，为天子亦不悦也，欲诛之以示。弘为丞相，乃言上曰：又内史戒部中多贵人宗室，难治，非素重臣不能任，请喜按为右内史。为右内史数岁，官事不废。大将军卿即一尊，子为皇后，然按与抗礼。人或睡按曰：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，大将军尊重义贵，君不可以不拜。按曰：夫以大将军有一客，反不重耶？大将军闻，欲贤按，朔请问国家朝廷所宜，欲按过于平生。淮南王谋反，但按曰：好直谏，守节死义，难获以非。至如睡丞相弘，如发蒙震落耳。天子既朔征匈奴有功，按之言亦不用。使按列为九卿，而公孙弘、张汤为小吏，即弘汤稍易贵，与按同位。按又非毁弘汤等，已而弘至丞相，封为侯；汤至御史大夫。故按时丞相使皆与按同列，或尊用过之。按贬心，不能无少望，见上前言曰：陛下用群臣如积心耳，后来者居上。上默然，有见按罢。上曰：人果不可以无学，观按之言也，日益甚。居无何，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，汉发车二万乘，县官无钱，从民试马，民或逆马，马不惧。上怒，欲斩长安令。按曰：长安令无罪，独斩按，民乃肯出马。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汉，汉许以献赐传之，何至令天下骚动，疲弊中国，而以示夷狄之人乎？上默然。即浑邪至，古人与事者，坐当死者五百余人。 按请见，见高门曰：“夫匈奴攻当路塞，绝和亲，中国兴兵诛之，死伤者不可生计，而费以巨万百属。单于以为陛下得胡人，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士者家，所虏获因与之，以谢天下之苦，色百姓之心。今纵不能，浑爷率数万之众来降，须府库赏赐，发良民侍养，必奉若骄子。余民安知是买长安中物，而文吏省以为拦出财物于边关乎？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，又以威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，是所谓避其业而伤其知者也。臣妾为陛下不取也。”上默然，不许。曰：“吾久不闻汲黯之言，今又复妄发矣。”后数月，黯作小法，会赦免官。于是黯隐于田园。居数年，会耕五铢钱，民多盗铸钱，楚地尤甚。上以为淮阳楚地之交，乃诏拜黯为淮阳太守。黯服谢不受印，诏朔强语，然后奉诏。诏召见黯，黯未上泣曰：“臣自以为田沟壑不复见陛下，不亦陛下复收用之。臣常有狗马病，力不能任郡事，臣愿为中郎，出入禁榻，补过时宜，臣之愿也。”上曰：“君薄淮阳也，吾今召君矣，故淮阳利民不相得，吾徒得君之重，物而治之。”暗记辞行，过大行李西曰：“暗弃居郡，不得与朝廷议也。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，诈足以是非，勿巧佞之语，辩术之词，非肯正为天下言，专阿主义。主义所不欲，因而悔之；主义所欲，因而欲之。好兴事，武文法，内怀诈以御主心，外挟贼利以为威重。公列九卿，不早言之，公与之俱受其禄矣。”昔魏汤终不敢言。按居郡如故制，淮阳正清。后张汤果败，上闻案与昔言，抵昔罪。今案以诸侯相制居淮阳，七岁而卒。卒后上以案故，观其弟吉人至九卿，子吉衍至诸侯相。衍姑子子司马安，亦少与安为太子贤马。安闻身巧善宦，官四至九卿，以河南太守卒。昆弟以安故，同时至二千担者十人。濮阳段宏使事盖侯信，信任宏，宏亦再至九卿。然魏人士者皆言旦及案出其下。正当使者自庄，陈人也。其先郑君常为相及将，及死已而蜀汉。高祖令诸故相及臣名及，郑君独不奉诏。诏尽拜名及者为大夫，而逐郑君。 郑君死孝文时，郑庄以任侠自喜，托张宇于鄂，生闻梁楚之间。孝景时为太子舍人，每五日洗沐，常置一马长安诸郊，存诸故人，谢请宾客，夜以继日，至其明旦，常恐不便。庄号黄老之言，而目长者如恐不见。年少官薄，然其由之交，皆其大富行，天下有名之事也。武帝立庄稍迁为鲁中尉、济南太守、江都相，至九卿为右内史，以武安侯魏姬使役，贬至为詹事，迁为大农令。庄为太史，借门下，客至无贵贱，无留门者，执宾主之礼，以其贵下人。庄连又不治其产业，养奉赐以己诸公，然其愧位人不过算气时，每朝后上之见，税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。其推古事及官署成史，常有为其言之也，常引以为贤于己，未尝名利与官署言，若恐伤之。闻人之善言，尽之上，唯恐后。山东士诸公，以此悉然称郑庄。郑庄使事绝和，自请至行五日，上曰：吾闻郑庄行千里不积粮，请至行者何也？然郑庄在朝，常屈贺诚意，不敢甚饮荡否。及晚节，汉征匈奴，招四夷，天下废多，财用亦匮。庄任人宾客为大农旧人，多不负。司马安为淮阳太守，发其事，庄以此献罪，赎为庶人，请之守长安。上以为老，以庄为汝南太守，数岁以官卒。郑庄集案使列为九卿，连内行修节，此两人中废家贫，宾客亦落，及居郡，卒后家无余资财。庄兄弟子孙以庄故，至二千担六七人焉。太史公曰：夫以急政之贤，有事则宾客十倍，无事则否，况众人乎？下归狄公有言，使狄公为廷尉，宾客填门，即废门外可设阙罗。狄公复为廷尉，宾客欲往，狄公乃大署其门曰：一死一生，乃之交情；一贫一富，乃之交态；一贵一贱，交情乃现。即正亦云：悲服。